情到无情，这是我现在的心情，于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。一个人从有心到无心，一首歌从有情到无情，这是我现在的心情，于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。一个人想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伤心。每一个人，哦，每一个梦，每一分钟，每一次失落。却